好，继续我塔州报，我杰达， 我系梅日。 方文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咁啊，要补充翻少少，其实我一路都唔捻记得就补充，因为其实出街嗰阵时我已经知错咗啦，因为全世界都系错。咁就系先前我哋咪睇讲过一单咧，乌克兰入边 PS4 所谓矿场啦，而家要叫加所谓落去啦，偷电俾人捉嘅。偷电呢件都系事实嚟，依然都系事实嚟嘅。不过佢就唔系偷电挖矿，而系偷电开 bot FIFA 嘅 bot 啦吓，开 bot 去攞道具嗰啲嘢，佢系搞呢啲咁嘅嘢，所以用 PS4 已经胜任噶啦。咁就解释咗点解用一部咁性能低下嘅机都可以挂机赚到钱，因为佢都系挂机，但系佢挂计传统少少开 bot 去赚道具，就唔系而家新潮啲嘅挖矿咁样咯。少少更正声明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一大大大插嘅更新。我哋之前俾咗个专题佢噶啦，我估唔到，我哋之前有考虑过，我哋要唔要俾多个专题俾佢嘅，老老实实。 暂时唔使住，因为节奏排搞嘅。首先就系 Boyz 嘅总裁 J. Allen Bett 就跳船，即系服务咗15年嘅老臣子嚟噶啦。佢咧就讲法就系、是、辞职啦，即系离开啦，都唔系话俾人炒啦，总之就话离开啫。 即系呢个好捻明显嘅跳船啦，屌啦声，呢条友仔都唔捻系好人嚟噶啦，大佬。 屌，好人都唔系做咁耐啦。 仲要明白啊，我哋记唔记得我哋几时开始系捻咁屌玻璃渣？3-4年前开始，呢条友仔几时开始做 CEO 啊？3年前。咁嗱，你话佢系咪元凶？我唔系好捻咁肯定，但系咧，你话佢系咪毫无责任咧？佢系最大责任嘅人。除了真的性骚扰人哋嗰个之外，佢就是最大责任嗰人。而且佢本人是不是干净呢？过多2年你先讲啦。你而家加州政府仲告紧玻璃渣嘅，你会唔会辣捻埋佢咧？唔知道嘅，你咪捻住跳捻咗船就唔告鸠你啊！如果真系有做嘅话，一样告鸠你啊！点解我个仇恨值咁捻高咧？就是你记唔记得尔摩多啊？顺带一提，尔摩多现期 杨志贤。仲未死啊！屌佢閪， 系啊，咁啊，呢个尔摩多喺 BitchCon 嗰阵时，啲玩家话呢个系咪迟嚟嘅愚人节玩笑啊嘛？你系认真噶？咁佢就高捻串咁讲咗句：你哋冇手机嘅咩？屌啦，成即系嗰下真系辣起咗全世界，甚至唔系玻璃渣粉嘅人，系边个人个人讲呢句嘢啊？就系呢条跳船嘅仆街。佢呢个我只能用跳船嚟形容，你绝对唔可以话系啲咩义正词严辞职，因为真系有唔少人就系喂我耻与你同流合污而辞职嘅，系有唔少嘅。无论系大声讲嘅、私下流出、跟住承认咗嘅，或者有人相传但本人系唔出声嘅，都有好多。即系跳船潮，而家大捻镬到咧，魔兽世界更新系直情成个停叫咗，因为唔够人啊。我哋之前有提过噶啦。咁啊，唔止 CEO 跳船，系连呢个赞助商都嗱，而家仲未有确定肯定嘅消息，但系就盛传啦，系好捻多间厂话要取消赞助，即系呢个 Overwatch 个电竞比赛。咁啊，呢啲电竞比赛其实好多赞助商噶嘛，相传就系啲赞助商全捻暴利啊，望大家睇边个开第一枪，正正式式开第一枪，但系大家喺度谂紧。是不是要跳船啦？即系唔做赞助，因为呢啲赞助嘢咧系特别对呢啲嗰嘢敏感噶嘛。而且呢单嘢都唔系政治嘅咁简单啦，已经系是非问题啦，大佬。我要重申一次啊，好多人报呢单嘢嗰时候依然用性骚扰三个字去形容啊。呢单唔系性骚扰咁捻简单啊，先生，你系性侵而且发生死人啊，大佬。所以而家啲赞助商盛传会集体跳船，系咪跳晒我唔肯定，以可口可乐为首啦，即系识嘅我就唔多啊，老老实实，我就识可口可乐打 BM 啫。咁但系我估佢哋可能会集体跳船，系跳晒啊，定点我唔知道。总之而家就未有人开第一枪嘅，未有人确确实实开第一枪，因为可能呢啲都会同呢个法务部啊嗰啲嘢要同你倾晒啊嘛，你突然间咁中断嘅话咧，可能会俾人告违约啊嗰类嘢。然后咧仲未完，即系呢个世界长岛众人推，大家明啦，陈百差嘅嘢入边完。工跳船，赞助商跳船，咁做啲乜嘢啊？投资人都要跳船，不过佢就唔系跳船咁简单，因为投资人跳船好简单撤资啫嘛，佢唔系撤资咁简单，佢直情系要集体起诉呢个动树暴雪，咁就告佢隐瞒佢自己公司嘅问题啊，蓄意遗漏一啲决定性嘅因素，因为如果你间公司系咁捻大镬嘅话咧，就好影响到你个股价噶嘛，自己一爆出嚟咁啊跌到扑街啦，咁我作为投资人唔会有损失咯，而且呢个损失系因为你蓄意隐瞒噶嘛，咁我而家就告鸠佢，咁啊而家集体诉讼去告鸠佢，因为对投资者嚟讲啊呢样嘢其实系好痛噶，你一告咧个股票又再跌噶啦，虽然可能佢哋已经放咗啦，因为你放咗你都可以告噶，因为你造成损失系之前嘅事嚟噶嘛，唔系而家嘛，即系点啊？ 玻璃渣嘅股票其实咧喺六月底开始咧到而家唔系一日都冇升到啦，但系咧一个持续向下嘅，系不断咁向下跌紧嘅，就唔止系呢单事咁简单嘅，因为玻璃渣近年有几多单好事发生啦，只不过系今次呢单最捻大镬咁解啫嘛。 佢应该讲啲人都未有好事发生过。 系啊，即系都几大镬下噶。不过呢啲上法庭嘅嘢咧，就冇咁快，同之前加州法院嗰单一样啦，就系睇佢提堂啊，交资料，睇下到时会唔会仲有啲咩新闻爆出嚟啦。因为一上堂咧，就会有好多证据走出嚟噶啦嘛，啲证据就 非常花生噶啦。 会唔会好花生咧？就唔肯定啊，先讲下先，期望管理大家先。但系好有可能有啦，只能讲好啦。 好啦，都另一单咧，另一间公司啦。 而家唔系 Me Too， 系 You Too， 即系因为呢个拳头社，加州政府都调查紧。不过呢餐咧就真系性骚扰、性别歧视嘅，因为同一个部门依然都系呢个公平就业与居住部，唔知系告开有条狼啊，定系其基本上系同一条线掹出嚟嘅。咁告埋拳头社，就系、是、都几耐之前噶啦，两单嘢系前后脚噶啦，已经系。咁啊，最新有进展就系出新闻稿就准备提出诉讼，咁而家应该系正式提出诉讼了，都系告类似嘅嘢，咩呢个职场歧视文化嗰类。不过就冇玻璃渣咁大镬，就系冇嗰啲告得出嚟嘅性骚扰事件，佢暂时未有嘅。咁可能有机会爆出嚟，都系一镬足噶。我唔知道啊，拳头社内部系点长什么样子，我真系唔清楚。即系玻璃渣我仲识少少，拳头社真系你问腾讯啦。即系咁啊，啲西方呢啲长岛进行推嘅更新好捻多，掉下声。我哋未试过咁多嘅更新资料嘅， 后面好多都两，哇，使乜咁长啊？ 嗯，咁啊好啊，咁啊另一边嘅同一个专题，我哋仲有另一单噶嘛，其实呢边我记得好似时间上仲长咗少少，因为佢真系好捻多事，咁就系呢个墨鱼嗰单嘢，即是呢个富城少女嗰间公司咩可乐乐，个老细叫墨鱼啦吓，佢嗰单嘢咧就继续有人跳出嚟去指证啦，咁今次咧就都唔系算跳出嚟指证嘅，之前讲过啦，阿墨鱼系好中意自演噶嘛，抹黑人哋啊或者系大风向嗰啲嘢，咁今次咧就系、是、我哋熟悉嘅 K 岛。佢喺 K 岛做自演大风向，用 VPN 去改 IP， 咁啊结果咧就俾呢个管理员调啲管理记录出嚟。呢条帮阿墨鱼讲说话嘅友仔系不断咁用 VPN 跳 IP， 咁啊因为转 IP 嘅话就会ID 都唔同咗啊嘛。但喺后台系记得到系同一个人嚟嘅。佢就我之前都讲过啦，呢头真系自演能力其实非常之低，佢嘅自演能力真系非常常之低，无论系大风向嘅程度或者系佢嘅技术咧都系非常劣绝嘅。咁啊而家就俾个 K 岛嘅管理员捉。再出嚟，咁啊仲要晒翻出嚟，咁佢点样攞 VPN 出嚟讲佢话？嗱，先讲呢个唔肯定100% 系墨鱼嚟嘅，但系我谂合理判断嚟嘅，唔会有第二个人嘅咯。最少就算唔系墨鱼本人写嘅，都系墨鱼差使人去做，因为之前爆料爆过佢系有差使人哋去前科噶啦，已经系。咁然后仲燃烧到边个呢？啊 ，Wolfen， 即使墨鱼系列嘅策划啊，咁佢就俾人抄翻佢 N 万年前 Facebook 上面，阿墨鱼同阿 Wolfen 嗰日问 Wolfen 主动嘅，所以好卵大，就系问有裸片吗？但系啊，先讲呢个裸片就唔系我哋讲 ACC 裸利片啦，而系真人嘅儿童色情影片啦。根据佢墨鱼丢出嚟关键字，就应该系真人色情片嚟嘅。咁佢哋喺度讨论真人色情片，其实本来都唔系啲咩大不了嘅，但系观感非常之差啦。咁啊，结果阿 Wolf 就俾人严上，要跳出嚟道歉。咁啊，当年不谨慎之如此类，老老实实啦，你要睇就睇啦。可唔可以冇喺个公众地方度讨论呢？即系 唔系依有个有啲嘢你可以求做，但唔好讲。 即系呢个好耐都真系好耐下之前，好似2017年啊，我哋有个专题系讲过高专处佢讲儿童色情嘅嘢，我系睇过啊。我对真人色情，因为佢一定会有个受害者喺度噶嘛，其实我唔赞成嘅。虽然我系罗尼翁，但系呢啲嘢就算你真系有需要去睇啦，都算啦，你可唔可以低调少少啦？咁啊，结果俾人挖出嚟，咁啊，叫做先埋佢个答啦，叫做咁啊，暂时系呢两单大嘅更新，剩翻啲都系走去屌鸠佢啲嘢，咁就唔算睇到，但乜都要咁就唔喺度讲啦，因为今节真系好难长啦，已经好啦，咁啊，啲儿童色情相关做一单，拜登划成最大赢家啦，就系咩咧？呢个 Apple 将会扫描美国 iPhone 用户系咪有儿童色情图片，即系佢会直情扫你 iCloud 啊，去判断会唔会有儿童色情。 虽然我觉得可能性唔大，因为一定会俾人告甩货。好简单，你扫描我嘢，即系你可能就即系睇过我啲嘢啦，屌只外头。以 Apple 讲就喂，你 Apple 就系话自己又点私隐，又点又点，你搞啲咁嘅嘢。你唔好同我讲话乜嘢咩法律乜嘢就係、是、喂你冇证据送我啲嘢喎。一定一定告到扑街嘅呢样嘢，即係讲乜嘢都冇用㗎啦。 嗱呢样就有得睇嘅，因为呢首先佢要扫嘅呢就唔系你部 iPhone 入面本身嘅。 而是數你 iCloud 入面你 iPhone 個 photo 啊你用 iCloud 儲存㗎嘛、係數你 iCloud 上面嘅嘢嘅。咁到底係數 iPhone 本身啦定係數你 iCloud 上面啦。如果佢告 server 嘅話呢其實你個賣屎忽契呢應該係會更新個條款就會覺得我哋有權數鳩你㗎啦。所以呢喺條款上面呢就未必會輸呀佢哋。而且就係、如果你講掃描文件嘅話呢佢只係話我哋冇檢閱你圖片嘅能力。咁就唔会有侵犯私隐嘅疑虑，因为佢係用程式去扫你有冇移动色情，呢、这个就牵涉到一种叫做零知识辩证嘅嘢嘅。不过就呢次真係太长啦，咁我就唔讲咩叫零知识认证啦。 呢几套技术问题唔好讲啦， 即係开专题大家都会合作㗎啦。嗱，唔係开支票啊先讲。咁所以呢佢係可以唔知识你将图片导致准什么样子嘅情况下去扫描你系咪移动色情嘅。类似嘅例子就系电邮。佢系会扫描你有冇病毒噶嘛？记唔记得啊？无论边档电邮啊，都会扫噶嘛。咁但系佢唔会侵犯你私隐噶嘛，因为佢唔知道你个邮件系乜嘢啊。其实佢只系会扫佢入边有冇毒。你件附件、你件邮件本身系乜嘢，佢系唔知道嘅。咁系唔会侵犯私隐嘅。咁佢如果个税，佢知道个设计到个元件系类似乜状况咧，系可以做得到嘅。咁啊，而家问题就系讲紧，虽然系理论上可以唔侵犯私隐啦，但系大家个感觉就非常之差啦。第一就系你话用色情啫。我记录我个女嘅成长，因为美国佬嗰啲儿童色情咧系包括 B B 噶。喂，阿 B B 记录成长，咁你都话我儿童色情，我个女嚟噶，你明唔明啊？ 嗯。 甚至系有时有啲未成年嗰度计儿童啊嘛，有啲十三四岁嘅靓仔靓妹已经有自己电话，甚至自拍，甚至自拍裸照噶啦嘛。咁你又属于儿童色情咯？即系人哋做乜嘢关你卵事啊？你真系告一告嘅话，反而曝光佢个人嘅私隐嘅喎。唔知佢点样处理？点样处理？你都好难避免一个人工嘅介入。一旦有人工介入咧，你就唔会好似扫病毒咁样噶咯。你扫邮件扫到病毒，你咪话俾个邮件主听，喂，你有病毒，咁可能会阻止你下载之类之类。但系佢唔会再有啲咩后续嘢噶啦嘛，唔会有啲咩人工介入嘅后续噶嘛。但系你话要扫儿童色情，就要走去通报相关机构。咁呢一部分就一定是个人㗎喇喎，一定是合用户㗎喇喎，咁到底会点呢就唔知道。咁点解我最初嗰句系乜嘢呢，大家听过呢个笑话啦，阿拜登系鍾意车路女㗎嘛。咁美国真系数够啲儿童色情，咁美国政府又有权以个案形式要求苹果交出某啲资料嘅，系可以嘅。苹果唔俾嘅，只系话唔开一条任你攞嘅后门，佢拒绝咗系呢样嘢。如果系有法庭手令嘅话咧，系可以要求任何公司去交出资料去嘢嘅。咁所以咪话，拜登咪可以睇到全美国啲儿童色情图咯，理论上。喂，拜登画成最大赢家， 真系 讲笑啫，讲笑啫。嗱，冇救救我啊！呢个纯粹一个讲笑嚟咋，唔系唔不构成任何诽谤或者系指责啊！唔好真系告救我啊！ 以上有纯粹鸠吹，如有内容实属不幸 啊！真系啊，咁啊，但系呢个真系发完啦，我哋翻嚟日本啦。咁就之前讲过啦，呢、这个东京巴比伦就二次抄袭都断正噶啦，咁啊结果制作终止啊嘛，制作公司咧就向制作委员会去求偿啊，咁好正常啦，喂我做咗嘢喎，你做唔掂啫，唔关我事噶喎。即系而家系个下游嗰啲外包公司啊，真系告鸠佢，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动画企划搞唔掂嘅话，咁其实好卵大镬噶嘛，会赔卵到嗨嗨噶嘛。咁而家就系有人就好明显就收唔到佢个要收嘅钱，咁啊走去告上法庭咁样咯，即系 好白伤咯， 白伤都唔敢谂做咁黐筋嘅嘅嘅。 因为大佬好简单就系你单方面终止就系制作，喂大佬啊唔系我唔做嘢，系你取消。喂大佬如果你咁都得嘅话，下次即刻无人突然间取消，我间公司坐咗喺度。 咁所以咪话冇撞嘢系良心公司嚟啊？嗱，白伤故事入边冇撞嘢系赔晒俾啲下游公司，搞佢争啲破产噶，要白冇事介入噶嘛。但系呢度入边咧就好明显就冇找数啦。咁虽然咧以动画公司嚟讲咧，佢即系搞唔成嘅话咧，佢即系随时冇钱找数嘅系，即系所以阿高兄会唔会顺势俾人申请破产咧？有机会嘅，大家睇住嚟啦。咁好啦，仲有一单都系动画制作相关嘅。咁就系呢个寒蝉卒，即系我唔知佢改名改得衰啦，定系乜嘢啦，好改唔改改卒。虽然就大家明白呢个恐怖悬疑片，咁佢亦都想完咗佢嘅，所以改个名叫卒。而家系播放中啊嘛，理论上系，咁就系有啲未播放嘅截图，就有人系四处去流传，来源就唔使睇啦，又系大陆啦吓、缘起就系呢个中国 Bilibili 吧。百度有嗰啲乜乜巴乜乜巴啊嘛，其中一个叫 Bilibili 吧，咁啊贴寒蝉卒嘅未播映嘅截图，又系嗰啲有份参与动画制作，然后喺度四围相勾威下，就系流出，然后有好事之徒将佢四围流传嘅故仔啦。 切， 我只能讲，我哋之前到底有冇提过啦？你搵中国去做外包 小外包都算啦。如果你参与度太高嘅话咧，太多人赞参与嘅话咧，呢啲嘢实会发生嘅。即系以前咧，佢仲系做外包，即系下游上色啊嗰啲嘅外判嗰阵时咧，反而冇咁多，有不二都会有嘅。就算有，你点讲，你都唔知系边度走出嚟。但系而家呢啲其实喺中国做动画相关嘅咧，其实都系宅嚟噶啦。嗰啲宅咧就其实有时即系点讲，其实佢可能都啱啱出嚟做廿零岁，唔识世界，唔知个世界点样运行，规则系点样嘅，甚至系觉得自己好捻威啦，可以做日本动画出嚟，所以就有时会成日极度出嚟。点解只要中国代工，无论系硬件又好，动画又好，就会成日有啲频繁外泄事件？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噶啦，唔单止传出嚟，而且啲大陆，我唔知可唔可以叫佢小粉红算啦，叫佢二次元算啦，佢哋中意叫自己二次元啊嘛。咁嗰啲中國啲二次元咧，就其實覺得呢件事好撚威嘅。以前咧就係做撚咗都好啦，佢哋都唔出聲，理解我哋一般舊世代宅理解到，喂呢啲嘢係唔應該講出嚟噶嘛。即係無論你有冇簽保啊、俾語都好，你唔應該講出嚟。呢起碼嘅道德責任嚟噶嘛，即係等於我做過嘅 game 相關嘅嘢，我喺蘋果嗰邊啲嘢都係等佢接撚咗我先講噶啦嘛。即係呢啲起碼道德責任，我冇簽冇俾協議啊，但係呢啲起碼道德責任嚟噶嘛。但係你同中國人講起碼道德責任，你係咪覺得好搞笑？笑即系 唔好话中国人啦，外鬼都成日爆烟料啦，都俾有成啲咩工厂机嘅 K 卡嘢俾人偷啦。 吓、啊，而且系嗰啲爆料嘅人啊，仲喺度转柒柒。 之前咪讲过咯，俾卡烧单嘢，攻日本攞出嚟俾林天堂告扑街。 咁佢冇转柒柒啊嘛，而家就讲紧啲友仔仲走去转柒柒。啱啱我嗰个最原初系喺 PDP 啊嘛，咁就由中国嘅代理走去，应该系私下接触噶啦，俾压力佢哋，就要佢哋铲晒所有嘢。咁而家呢一刻咧，就应该系。见一个踩一个啦，应该系见一个踩一个。如果你仲见到嘅话，可能系未踩得切，又或者系漏咗啦，我唔肯定。总之系嗰边又有人做紧嘢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就佢哋唔敢做得太过张扬，因为咧泄漏处啦，姑且咁叫佢哋啦，啲泄漏处就惊辣着佢哋咧，一次过将你个结局嗰其他卖出嚟。因为咧最惨就系乜嘢啦？其他作品都算啦，寒战大家知道系一套悬疑片嚟啊，系一套推理悬疑片嚟啊，一个神怪推理悬疑片嚟啊。一个悬疑片你同我剧透咗个结局呢，系真系可以成套嘢冇咗一半乐趣㗎啦。所以好撚大镬，佢日本方面而家暂时为免出现咁嘅状况呢，就有啲埋佢哋怕啦。我只能讲唉算啦，即系不过调返转讲，其实新寒蝉大家仲有冇人睇緊㗎？我冇追啦已经。 我已经冇追啦，因为又开始从 reboot 又开始搞嘢，我已经冇心机追落去啦。 我嘅情况系因为当年我系未睇晒，差一季我先睇完咁啦。我就谂到要睇多一季，我先可以追新嘅，有啲唔系好有劲。 我投啊， 系啦。 好啦，咁我讲下我伟大中国啦。唉， 咁咧就即系嗱，呢两样嘢应该冇关系，但系如果你为佢有咩关系，就系咪啲僆仔俾人搞，所以就唔爽，所以就出嚟搵出嚟报复社会咧？讲笑啫，唔系嘅。咁啊，两样嘢啦。首先就系官媒，其中一个官媒啦。 新华社好似 唔系新华社，系经济参考报。 哦， 即系其实就系嗰啲资金系共产党搞做出嚟，直接系官媒嚟噶啦。系新华社旗下嘅报纸，唔系新华社自己。我得咗一篇文章，就话电子游戏系精神鸦片。即系又系用翻呢个词，大家知道呢个马克思当年讲精神鸦片的时候咧，讲到而家中共都继续用紧啦，咁就话电子游戏精神鸦片，咁啊然后咧就腾讯相关等等手机游戏，佢指明手机游戏，咁啊啲股票就全部暴泻，你都唔算暴泻10%啫嘛，唔算做乜嘢，咁啊蒸发咗唔知几多个兆啦，你知腾讯几咁肥噶啦，即系腾讯啊、网易啊、中手游啊，总之相关嗰啲游戏股全捻部全线下泻。咁然后黄昏咗嘅时间啦，咁佢就篇文章就删除咗，咁然后又股票又打返上去，咁然后呢就又再重新上架，又跌咗落去搵搵，哇先生你系咪中间有人买空买空先，你老老实实话我听，即系我系写呢篇文章嘅人一定买空买空我先，但系呢佢就重新上架之后呢就拎走啊精神鸦片啊电子毒品呢啲咁嘅叫法，但系篇文呢依然上返架嘅。咁样咯，所以咧就个股票又再跌过。其实腾讯呢期咧，应该系呢一年咧都系向下发展添啊，仲系跌多升少噶啦，应该系咁样搞一搞咧，之后再跌一跌啦。咁啊，首先就股票我哋唔讲啦，我哋利身啦吓，我哋系冇持有呢个任何我哋前述咗任何一个嘅股份嘅，应该冇啊嗬。 未，我系冇持有任何股票。 系啦，我都系冇持有金融股票，所以咩股票大社都唔捻关我哋事啊！我哋都系食花生嘅啫，即系腾讯跌捻到扑街，跌到一蚊我都系笑鸠佢嘅啫，冇嘢嘅啫。其实因为你呢样嘢，中共系得闲无事屎忽痕就会攞游戏出嚟编两嘢噶啦。咁但系今次就可能就唔知咁简单啦，因为佢其实近年啲动作频频咧，尤其针对呢、这个青少年啊嘅动作系好捻多啊，即系包括唔太乖 ACGC 嘅限补习令啦，即系唔准课外补习，甚至有传呢个上海话英文唔系必修咁嘅吓，英文都唔必修啊！你真系内循环唱得咁可爱啊！而且就话又系要呢个限制佢哋嘅课外咁样，咁限制课外咁多时间攞嚟做乜嘢啊？哦，攞嚟读呢个习近平思想，喂，认真啊！我真系咁样讲啊，即系啲新闻嚟嘅，但系唔关 AC 之事，唔完全关 AC 之事啦吓，所以啲嘢可能系相关嘅，我唔知道，我唔敢呢方面，我就唔敢妄加批评啦，讲法大家明啦，唔同我做出呢个有个咁嘅事实喺度，嗰啲厂商就本来其实已经向来已经存在，我哋之前我哋冇耐之前先提过嘅咋，好似我哋录音的时候，其实啱啱出街嘅就嗰一篇，即系应该系上个月嘅事嚟嘅咋，就已经讲紧佢话要擦脸去辨识你系咪本人，系用实名制嘅方式去令到你唔可以扮大人去玩打机啊嘛，咁佢就各个厂商都开始有收紧佢啲限制啊，咁而且仲系讲收紧收到嚟成年嘅都照收紧，即系以呢个王者荣耀为例啦，未够称嘅一日只能玩一个钟，呢个就好耐之前噶啦，咁就而家系升级到咧，之前嗰廿四点之后噶嘛，即系凌晨之后噶嘛，而家就由廿四点到六点升级到呢个廿二点到八点，即系再长咗十点就要佢哋瞓，而成年都好啦，七个钟头之后咧。每个钟头就开始 卡啦，每个钟头要休息15分钟，无论你几多岁到都要 卡啦。虽然就系咪真系好大影响呢，唔算系嘅。咁两者都系啦，第一就系如果你真系未成年所以玩唔到嘅，咁第一你可以玩第二隻㗎嘛，你每隻 game 玩一个钟头已经好够啦。第二就系七个钟头休息15分钟，喂唔好话咩啦，医生都建议你咁样做啦，大佬你七个钟头打七个钟头你唔唞一唞。跟住每个钟头休息15分钟都系医生建议嚟㗎喎。系咪真系好大影响呢，我唔知道，老老实实。但系如果 MMO 都应该几大镬啊。 点休息啊大佬 ?MMO 可以等下打几个钟㗎大佬等闲喎。 系啊。 最少都要。 系啊。咁其他都相关都系咁样跟进收紧啦，都系禁止时数缩短，唔准玩嘅时间就延长，即系大部分都咁样啦，几大间都系咁样做啊，即系包括埋网易啊、米哈游啊、完美世界啊、盛趣啊、世纪天成啊呢类，之前跌捻到扑街嗰啲啊，全捻部都有份啊，唔计啲冇上市嗰啲啦，冇上市嗰啲冇得跌，但系全部都全面收紧，咁就大家明白嗰啲咩事噶啦，咁其实对嘅话唔系好关我哋事，我哋食花生嘅啫，除非佢几时延伸到中国。香港啦，所谓嘅中国香港，好啦，咁仲有一单都系大陆相关嘅游戏，但唔系大陆厂，唔系大陆厂呢几个形容词，有啲人可能会反对噶啦，因为对象系大宇，喺某啲人心目中咧，大宇已经系大陆厂嚟噶啦， 台湾厂系嘛？我理解啊， 系你嘅理解冇错，但系有啲人即系佢近年所有得到嘅动作都系大陆入边出现嘅，啲人咪开嗰阵时有冇讲呢间其实系咪大陆厂嚟噶啦？已经头先佢系台湾上市公司嚟噶。咁啊，大宇佢话处置，咁就冇咁卖出嘅，但应该系卖出嚟噶啦。将呢个北京嘅子公司 49% 同埋仙剑嘅大陆部分 IP 就卖出去，即系成件事乜嘢咧？撤资，就系 delink 唔玩啦，唔捻玩了，我放弃，唔玩大陆嘅市场啦，卖嘢走人。咁佢卖咗预估就卖咗 17.4 亿新台币，因为台湾公司佢就计新台币啦。咁 17.4 亿新台币大概等于4亿几港币，其实都算系你话挑选都算系挑选嘅，因为都唔系认赔晒出嘅，你执翻四个亿走都算系安全撤退噶啦，叫做。你要知道喺大陆嘅厂，即系嗱，先讲啊，资金系咪最终回到笼咧？未必噶，有公司系出现嘅情况就系卖捻咗厂啦，旧钱入咗户口啦，然后汇唔翻去台湾。有咁嘅情况出现啊，而且仲要唔系个案嚟噶，至于佢而家就卖嗰个价钱就唔系嗰啲劏牛价啦，即系见你扑街咁啊就劏沟你啊，暂时仲未系啊，睇下价钱都算系买个好价嘅。唔好意思，更新翻对象已经知啦，中手游集团，即是其中一个之前跌到咁扑街嘅其中一间。咁啊，佢卖咗俾中手游之后，佢就撤出中国业务，中国依然会有先剑嘅，不过应该就往后就会唔系再系大宇做噶啦。咁其实大家都唔系好 care 到底系咪大宇做啦，老实讲，大宇自己做出嚟嘅先剑，而家先剑啊，仲有人理嘅咩？都系冇人了噶啦。除咗啲喺大陆做仲卖咗少少之外，因为都系卖情怀啊，因为大陆人傻钱多，你卖到 0.1% 就已经系卖紧千几万噶咯。所以就呢个中手游依然系觉得佢呢个 IP 系值钱嘅。 咁但系对台湾人嚟讲就系已经冇人再买仙剑呢个名嘅像噶啦，除非你真系复刻到啲掂嘅复刻翻嚟，就算复刻到好啦，你新系列就真系要大家玩家系好现实噶嘛。咁佢而家就纯粹系吊船咯，对我哋嚟讲基本上系冇任何影响嘅。仙剑其实已经只系流传流于大家记忆入边嘅，新嗰啲仙剑大家仲有人理嘅咩？最少我哋港台系冇人再冇人理嘅，你已经系咪先？你细个玩嗰阵时就话啫，而家 仙剑而家对我嚟讲已经系一个叫咩？哦，嗰、那个时代啊，嗰种怀念语气嘅仙剑， 细个回忆之一咯。 冇错， 其实我都唔系玩到好深入啊，所以就都唔系真系好儿时回忆嘅嘢嚟嘅。总之系细个一部分嚟嘅咯，咁样咯，好啦。咁最后都仲系大陆相关嘅，咁勉强咧可以叫同香港之前嗰单嘢相关嘅，因为又系类似咁嘅状况，之前鬼灭嗰单 cosplay 嘅日轮刀俾人捉，咁大陆有单类似嘅嘢，咁咧今次仲大镬，呢个 Seed 嘅外传嚟嘅应该系有个高达叫迷梦高达，咁有人卖佢个模型，咁结果俾公安就约咗去饮茶。所谓嘅约饮茶，即是佢唔系正式系征信或起诉，过嚟倾下偈咁样咯，懒系倾下偈咁样。咁其实呢个警民关系做有时都会做咁嘅嘢，大家唔知啦，可能系。咁佢话佢呢嚿嘢疑似犯法，喂你睇路个僆仔，类似咁嘅说话啦吓。对象系乜嘢咧？啱啱讲咗 Seed 嘅外传一部叫《迷惘高达》嘅嘢，我真系唔识佢老老实实。咁一啲人就话，喂，点解为卖部高达都咩啊？咁因为佢又话，哦，原来嗰部高达喺大陆叫做咩啊？叫红二端高达。 哦 红二端，即系你知而家嗰啲上纲上线啊，红二端，你系咪反党反国家啊？总之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卖部高达都系咩啊？而且嗱，先讲呢个可信性好高啊，因为当事人系贴捻埋佢个即系我哋去喝茶，其实佢有个正式嘅叫警方讯问，即系佢唔系起诉，唔系调查，唔系成，佢系讯问，有个讯问通知，佢系贴捻埋张讯问公司书，应该就冇得假噶啦。点解卖部高达都俾人去喝茶？哇！即系我真系有时都搞唔清个南深圳同呢个系南京市公安局嚟嘅，到底边个劲啲啦？因为我哋香港呢个系真系拉钩嘅，但系香港呢个又你真系可以话佢系武器嘅。咁但系呢套高达咯，仲有唔系嗰啲咩一比一高达，唔系嗰啲咩好卵大部，即系大部到咧佢啲 一比一百个你啫嘛。 大部到嗰啲咩激光剑，你真系可以吉人嗰个程度，普通高达仔啫。不过大陆啲黐筋嘢就唔知道，我真系唔知佢发生咩事。总之大家都明噶啦。咁啊，所以就都几大镬下咁。 好啦， 哇，今个礼拜真系 好乸长， 好卵多，而且我哋仲要咁低咗啲嘢。嗱，唔好问我哋点解冇报，系因为真系太长，可以暂时按下。因为而家八月一号啦嘛，我哋录音嗰下其实唔系八月一号嚟嘅，过咗八月啦。总之，新一季嘅财报啊，就出晒嚟啦。即系 EA 就赚到笑，任天堂就收益下跌，仲有几间嘅就。录音的时候呢一刻啊，录音时候录咗一钟头十分钟，虽然我想大家指完之后大家未必有咁多，但应该都好多多㗎啦。咁啊，所以就今个礼拜终于 讲完啦。 我已经系一轮嘴讲得好撚快啦，我已经系成日俾人话。 啊就高速实验㗎啦。 啊大家成日俾人话我讲音讲得好撚快，但系冇办法，真系太多嘢。今个礼拜好撚多嘢，仲要系斩整咗啲嘢都用好撚多嘢，屌啦声。即系我冇谂到咁多。咁好啦，咁我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